嘅医疗团队话，以军朝早嘅空袭造成加沙一处难民营内一家十口死亡，包括妇孺。巴勒斯坦宗教部门指出，以军炸毁一座清真寺。以军话，空袭系针对位于加沙北部嘅哈马斯军事情报设施以及多个火箭发射场。另外，以巴冲突蔓延至约旦河西岸地区多个城市，年轻巴人上街示威，同以色列军警爆发冲突。巴勒斯坦卫生部话，至少十人被军警射杀。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铜锣湾一带，包括是礼顿道、希慎道、加路连山道和波斯富街，仍然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另外，界限街去观塘近窝打路道车龙排到通菜街。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原谅之后就到感动，编剧李敏有好多嘢都想同大家讲。 真正嘅女性主义到底系边种咧？系叫我哋自己去自强不息啊，定系歌颂牺牲咧呢样嘢咯？咁呢套戏入边咪就系有啲女性传统啲嘅，佢哋系可以牺牲嘅，但系我哋有啲比较年轻嗰啲咧，就会有啲 wake up call 噶嘛。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咏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This could be good for me.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今日冇时间去剃个头啊，你哋剃啊不如。 因为两位都非常之忙碌，但我觉得咧今日咧，大家系应该会特别精神嘅。咁首先咧，欢迎大家嚟到陈尚思认真做先。 你讲乜嘢啊？师培 吓，唔系我一阵先解释点解咯。你开咗个头，跟住我就接住啦。 欢迎大家听翻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陈尚思认真做，时间已经去到4:08，直播室入面有师培啦，有梁学熙，仲有我彭咏仪喺度嘅。 系啦，咁啊，而家咧就温度32度，相对湿度60%。咁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咁头先点解讲话两位特别精神咧？我觉得系因为有啲嘢俾到啲刺激嚟。即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的很危险，而估不到当你一个人中招的时候好像一个蝴蝶效应，旁边所有人就好像发生得很快。 其实话说咩事呢，就咁嘅，我的电话呢算係人生第一次俾人 hack 咗。即系啲黑客嘅物体啦，咁同一时间咧，今日咧做咩事咧？不如讲完我嗰个先讲 Vincent 嗰个好嘛？ 吓，唔系都系差唔多嘅啫咩？ 但系因为我唔知道你嗰个事情发生系点啊嘛， 你嗰个就太搞笑啦吧？ 即系我觉得好过分啊！呢下系，系啦，话说做咩事咧？就系我今朝一起身，只眼仲张住张住嗰下啦，咁跟住之后突然间我睇到叮叮弹咗个 message 出嚟，就系我哋嘅前同事啦，亦都我个好朋友啦，凌子慧啦，我堪称叫佢做老领嘅。咁跟住好啦，咁啊 Benson 啦，或者叫做咁跟住之后，佢突然间 send message 俾我，话俾我听，用英文写嘅。首先佢用英文写俾我嘅时候，我又要咗去翻译一次 啦。啊，即系你开嗰啲 translate 嗰啲。 但系嗰下我真系蠢到咧，即系唔好话蠢啦，即系嗰下我系仲系傻傻奸奸到咧，我就心谂，平时佢写俾我写中文噶嘛，佢做咩今次写英文咧？我已经觉得有少少端倪。但系跟住我睇完之后，我发现佢同我讲佢话紧急嘅。咁于是我咪走去好啦，咁我即刻喺我度，因为话说佢就掉咗一个嘅MSN 俾我，咁佢就话喂，你开个 MSN， 你俾翻嗰个曲我啊，咁讲因为我嗰个有一个嘅嗰啲叫咩啊沟通嘅媒体要有呢个嘅曲啊，咁好啦，我就照俾咗佢。我照俾完佢之后，我先思思然开另一个嘅社交平台，我一睇佢第一个就系佢弹出嚟嘅 message。唔好 send 嘢俾我啊！我中一招啊！我嗰下即刻咧，我即刻开翻个电话，跟住开翻呢一个通讯软件，我 delete 翻晒嗰啲 message 佢。 隔咗几耐？ 佢未睇嘅，我谂大概可能两分钟内嘅事。 哇，其实都好快手啊！ 两分钟内 冇噶，其实佢系好即时 嘅。仲要系唔系啊？佢好彩样嘢，佢应该系未睇嘅，因为未蓝剔噶。咁跟住之后咧，好啦，我 delete 晒之后，我即刻打电话俾阿凌子慧啦，我就喂。我话我中咗招啊！我话我覆咗你啊咁啦，跟住喺呢个时候仲倾紧电话嘅时候，呢、一个俾人呢、个黑客凌子慧啦，即系呢个社交平台入面个凌子慧啦，假凌子慧啦 ，send message 俾我、啊， 究竟想讲咩咧？ 佢 send 俾我，跟住佢同我讲咩咧？佢开得翻嗰、那个验证码嗰、那个 message， 因为我 delete 咗噶嘛， 嗯， 佢 reply 翻即系回复翻嗰个 message。整咗两个心心俾我， 哇！ 两个石石俾我， 你中计啦！ 你明明嗰下我即刻心谂，我明明 delete 咗，即系我睇到佢系 delete 咗，佢唔知点样可以开得翻，跟住佢仲要示意话俾我听，哼！你以为你 delete 咗啊 ？Sorry 啊，我已经有啦，咁 多谢晒咁样。 系啦，跟住我嗰下我真系非常之疼。跟住我即刻打电话俾身边几个朋友，跟住之后阿子慧都系同我讲话有边啲人有事噶嘛，咁我打电话俾佢哋啦，问佢哋啦。问完之后咧，咁好啦，我即刻就做咗个动作，咁跟住即系就改一啲社交嗰、那个通讯媒体入面嘅密码。咁改完之后咧，佢哋诶得啦，你应该冇事噶啦咁啦。好啦，咁我就赶住翻嚟咯。喺翻嚟嘅时候，准备翻嚟，我突然间我呢个社交通讯平台俾人 block 咗。 吓、啊？ 即系你 log in 唔到啦。 系啦，呢、这、一个黑客入侵紧我嘅呢个通讯媒体。哇！你明明嗰种嘅唔开心同埋嗰种嘅紧张同埋嘅无奈啊，我系无力到我直情系点咧？我又赶紧翻嚟，我直情打俾几个 friend 同埋打俾阿凌子，我话喂，我真系俾人 hack 咗啦！我话我唔得闲住啊，你帮我睇下有啲咩可以搞到啦，跟住我就翻嚟啦。 哇！真系好彩有朋友，但系我以为你打俾我嘅时候咧，我以为你系已经俾人 hack 咗，然后整咗好耐，啱啱整完，点知翻到嚟嘅时候同我讲。我仲未整好， 我未整，唔系我咪话俾你听，我未整好，所以我叫你打俾阿梁学熙咁样啦。因为其实我亦都喺社交平台度见到梁学熙都中咗，咁你个古仔系点咧？ 嗱，我古仔咧同你都好接近嘅，咁我又系咧，即系瞓醒觉朦朦胧胧咁样咧，咁又见到有个 message， 咁即系与此同时两样嘢同时发生嘅，就系首先我电话收到个 SMS， 嗯， 咁有个验证码， 嗯， 跟住然之后嗰个人咧。 你精神咗嘅嗰阵时醒咗噶啦， 70% 啦。 今朝嘅事都系。 今朝10:00咁啦。咁、然后咧，咁我就开咗嗰、那个通讯媒体，咁啊有个好耐冇揾我嘅人嚟嗰、那个，咁跟住然之后咧又系写咩 urgent 乜乜乜咁样啦，咪、有段英文字。嗱、头先咧，彭永仪就系讲紧话啊，凌子慧平时都系同我用中文沟通噶嘛。咁、但系我嗰个 case 咧，我就喺度谂啦。首先我 look 翻上去睇我同呢一个人。平时嘅对答系用英文定中文咧？咁呢个又用英文嘅，咁我就觉得咁佢应该都系有啲问题，咁我咁我帮下佢啦咁样。一 send 咗俾佢，我仲话啊，希望唔会太迟啦，因为系隔咗半个钟嘅嗰个 message。咁跟住然之后咧，转个头咧，又再嚟多次验证码，咁我谂可能系因为隔咗太耐，系啦，咁我就 俾咗第二次佢。 Oh my god！ 即原来仲蠢过我想讲咧，即直播室面而家我哋有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人中个招啦。 有一个暂时未中， 有一个暂时未中，但系我哋上家节目原来有个同事都有争啲中招，但系佢就叻我哋好多武士。嗰、那个叫做邱国成， 但系佢话佢怪我哋冇听苏动音乐。 唔系因为点解？唔系佢都系寻日收到噶。咁所以其實應該佢夜晚嘅時候已經做完蘇東啦，唔關蘇東事。佢話因為亦都係阿凌子維 send message 俾佢，但係凌子維 send 俾佢個咧有，其實嗰個有破綻噶。佢話凌子維 send 簡體字俾 嚇用錯咗， 所以佢就知道一定有事，所以就打電話俾阿凌子維啦。 哦， 係啦，所以佢就冇事咯。 哇，咁即係其實嗰個黑客係聯合國嘅，即係佢有唔同嘅語言，佢係希望撞中一個。係 啊，遲啲可能你阿思培收到個阿拉伯文嘅，你小心啲。 阿拉伯文我知啊，一定唔会啦。但系咧，我想话好危险啊，因为我见到两个都中招之后咧、嗯，其实我见到身边人亦都好多人中招啦、 嗯。 我已经即刻咧就将嗰个双重验证码即刻 set 翻先。咁、 嗯、 其实有好多嘢啦，我哋系可以做，可以保护到自己嘅。 系、 嗯、 啊，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翻咧，就我哋当收到啲 message 嘅时候咧、嗯，可能真系。真係好老土嘅呢一句，但你就打電話、 嗯、 問翻當事人，喂，你係咪真係有問題要我幫手？ 唔係，我反而好想知道咧 ，Vincent， 你跟住你話你中咗兩次啊嘛，其實你係最大懵嗰個嚟嘅，咁真係咁跟住之後，其實中咗兩次，即係話其實佢都搞唔到你啦。點解最後尾埋滿一腳都搞到你咧？ 唔係啊，咪就是、因為第二次咁，我就話啊，會唔會隔咗太耐？咁跟住然後嗰個人冇覆我，咁、 啊、 跟住我又再收咗一次驗證碼，咁我 就即刻 send 咗，即刻 send 咗俾佢啦。我費事耽誤到人哋啊嘛。嗰、嗯、下我就係咁樣諗嘅。 啊，跟住之後就中咗啦。 冇錯。 你由幾時開始發現自己中咗咧？ 啊！我由嗰一刻發現突然間我嗰、那個程式入唔到去啦，咁然之後反而我最擔心係咩嘢咧？我就擔心我身邊嗰啲長者、 嗯、 或者嗰啲長輩， 係啊， 因為唔係個個會上網睇究竟發生咩事噶嘛、 嗯， 見到就好自然反應，我咁就幫你咯。同、 嗯、 埋我都即刻上去揾嗰啲嘅大神咧，就係睇下究竟呢個問題點樣解決嘅。咁、 嗯、 我聽過有啲人咧，就係要等咗12个钟头， 系 先得啦。咁我就揾咗一位中咗招嘅朋友，我都有问过佢，我话你而家复活未噶？佢未啊未啊，要等12个钟啊。咁我唉，咁我都已经系心灰意冷噶啦。咁所以我头先我落街买晏昼外卖嘅时候咧，我妈话你做咩唔拎个电话出街？我拎个电话有咩用啊？ 佢已经变咗废物一样。 系咁，跟住你谂下，跟住其实而家我哋。即系个电话就真系唔系我嚟打电话，我嚟 send message 嘅。系啊，跟住仲要系嗰样嘢系咧，我即刻打电话俾身边啲朋友啦，我先至发现原来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中个招，咁我即刻问可以点做啦。跟住阿思芬啊，即系呢个周末有情人嘅思芬同我讲，冇噶，其实最紧要而家咧，大家用电话互相update 大家边一个人中个招，咁就所有嘅 message 就唔好再收或者喺社交平台度讲出去啦，咁样。咁但系头先 Vincent 所讲嗰样嘢咧系好紧要嘅，就系、是。一啲长辈未必可以即即刻会睇到呢个社交平台，唔好讲长辈啊，即系好似我咁，我唔系成日开社交平台，我真系唔会知噶嘛。 系啊， 咁跟住我首先就喺社交平台写啦，同埋打个电话俾某几个嘅屋企人先，咁等屋企人写出去啦。你知唔知好衰唔衰？我其实我有下惊噶，因为我屋企人咧写我全名啦。谭咏仪中咗招啊！点你哋唔好 send 嘢俾佢，我心谂你仲要喺同一个社交平台度咁样做，咁、那个黑客会知道我全名。 哎，佢唔识睇中文呢 人头入雪峰，偏一个。 啱啱听过嘅咧，就系 Savini 嘅歌曲嘅呢首歌咧，我哋每任何一个人都一定要小心小心，以防于未然啊！啱啱听过嘅系 网络安全隐患， 系啊！我今日咧，其实就系、是。发生咗呢件事之后，我脑里边已经谂起呢一首歌，谂起 Serenity， 系咁， 我谂起邱国盛版本。 哦，嗰、那个， 因为最亲近最 friend 嘅朋友，佢都有机会可能系令你中招嘅人。 系啊，咁嗱，最后我哋都要讲翻点样去解决嗰个问题啦。 嗯， 咁、 嗯、 个问题嘅解决方法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就系、是。首先你自己嗰个嘅电话你要 set 翻一个双重验证嘅功能，即系唔净止话系嗰一个个别嘅程式，好多而家譬如话email 啊嗰啲佢都有双重认证嘅，譬如话你除咗打个密码入去之外咧，咁就系你个可能你会入埋个手机嘅资料，咁咧就系话你譬如如果你喺第二部电脑嗰度 log in 咗你个 email 咧。跟住你手機都會收到個程式，就啊，你係咪喺邊時邊刻，你喺邊區，你就入過我個 email 啊？咁嗰啲你就會知咯。 嗯，同埋而家咧，其實係可以咧設定一啲嘅數字嘅密碼喺你嗰啲嘅聯絡嗰啲程式裏面嘅。咁、所以我覺得啦嚇，見到兩位咧中咗招之後咧，我即刻入去 set 翻先。平時其實我就冇嘅，同埋咧記住一啲嘅密碼咧，就唔好設定到咁簡單啦。 唉、這個咧真係好緊要，因為話説咩事咧？除咗頭先你所講嗰啲嘢，我即刻有做到啦。這個亦都係救咗我一命嘅。咁話説就係咩事咧？另一樣救咗一命嘅就係我好彩嘅就係我多朋友，因為我一發現自己有機會有事嘅時候，我即刻問啲朋友啦，跟住啲朋友即刻俾咗好多唔同嘅意見我啦。其中一個就是Vincent 頭先，即係梁學熙頭先所講嘅，就即刻整一個雙重驗證碼先啦。咁我喺 set 嘅時候，我就喺朋友度電話度一直就喺度講嘅時候，我朋友就話：，喂，你 set 呢一個，不如你冇 set 啦， 俾人鬧我。 你啊，真係太過分啦！ 我先得下講俾你聽個密碼，跟住之後，跟住好啦，我咩啊？咁我覺得難啊，佢 set 個第二個啦，咁好啦，我再 set 第二個。佢話：你呢個同第一個有咩分別啊？ 嗱，其實咧。即系如果你即系有啲朋友真系噶，佢记 number 或者记嘢系比较差啲，我都系嘅。咁我都系用嚟用去嗰几款嘅号码，咁跟住然之后，即系有少少嘅小 tips 嘅。咁譬如话，你可以用一啲你净系你自己先记得嘅，譬如你嘅身份证号码啦。其实呢个都唔好噶吓， 唔好啊， 系啦。咁 真系唔好。 再唔系咧，就系用一啲我以前譬如读书学生证嘅号码咧，咁嗰啲就冇乜人知啦，真系。 系。 咁你用嗰啲，同埋你可能你读书嗰啲个记忆可能会深啲噶嘛。 或者你嘅爱人嘅学生证号码咯，估唔到啦啩。 哦，咁都得，咁都得。 同埋呢个难啲嘅，我谂你自己隔咗几年之后自己都唔记得。 如果你冇换过爱人，应该 OK 嘅。 系啊，爱人爱啊初恋嘅电话号码咁样。 系 系啊，嗰啲咯。 或者系我自己会直情将银行寄俾我嗰个最原始嘅密码背咗佢， 系 咁就完全同我，因为嗰啲系好 random 出嚟噶嘛，你就唔会真系话俾人咁容易撞到咯。因为好多人咧会将身份证号码啦、生日日期啦、英文名啦、咩公司简称啊、电话号码，即系同自己有关嘅电话号码咧，就 set 做密码嘅。 系， 其实就好危险嘅。 系，跟住好彩嘅就系咩咧？我最后 set 咗一个全新嘅，我都未试过用嘅密码。跟住我 set 完之后咧，咁我都以为开始冇事，冷静咗啦，成件事。 好似满意噶嘛？ 系，跟住最后尾，跟住我都俾人哋封，即系唔系封咗，即系佢跟尝试去撞入去我个 password， 跟住封咗我呢一个沟通平台。跟住好彩我翻到嚟嘅时候，我就见到我嘅呢个救我嘅大神哥就叫梁学熙，跟住佢即刻喺我面前帮我搞嗰部机啦。佢都有讲，即系好彩嘅就系我临门，即系最后我做咗一下就系双重验证，系呢一个验证救咗我咯。如果唔系嘅话，我就已经冇啦。 啊，提一句先，咁因为双重验证嗰样嘢咧，即系大家都留意翻。如果不幸你中招嘅话咧，仲会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你嘅登记电邮咧，会收到一个来自嗰个程式嘅官方嘅电邮，就会同你讲话我哋收到个通知咧，就系话你想取消双重认证，咁你揿以下呢个连结揿 OK 咧，咁就可以噶啦。 系 嗰个真系嗰间公司 send 过嚟嘅，但如果你话 cancel 嗰一个嘅双重验证咧，咁就 sorry 啦。 好彩嘅就系之后我即刻 check 翻 email 咯，真系收到呢个 email， 我仲要收到都多噶，六至八个，但系可能佢咧即系睇到我自己个沟通平台啦，咁知道之后咧，佢其实撞咗十分钟之后，佢就冇再撞入去我嘅 email 或者撞其他嘅认证啦。好彩嘅呢度，所以我想问一下 Vincent 啊，作为你今朝早发生件咁嘅事同我一样啦，你最大嘅得着或者你最得到嘅启示系啲咩咧？ 我都系依然觉得要靠自己嘅， 因为我问身边啲人咧，一系就俾人笑啦，一系就会话我都中咗。咁点咧？咁跟住冇下一步嘅，咁我咪又系唯有上去啲搜寻引擎嗰度揾答案咯， 系 同埋等咯。 所以我而家咧喺 Vincent 身上面，我亦都睇到一样嘢。第一样嘢就系要学识冷静先，因为我就系嗰啲哇点啊点啊点啊哇救命啊救命啊点算啊咁样咧。其实你越慌咧，你越容易做错步骤。 系啊， 我真系争啲，我想复咗呢个假嘅 Benson， 佢整咗两个石石俾我啊嘛。 你想石翻佢？ 你想闹佢？ 我想石翻佢。你话啦，你冇事啦咁。 继续倾偈， 我冇事，你有事啫嘛。 咁好彩嘅就系好多朋友救咗我。如果唔系朋友埋门一脚叫我去做一啲嘅安全嘅一啲指示或者一啲动作嘅话咧，我真系完全就已经中咗招啦。好彩嘅就系而家冇事咯。 系咁啊，阿莫你就即系好明显有嘢学到啦。 嗯， 我见喺你身上我都学到啊，识人好过识字啊。 系，即系咧 ，Vincent 都要好辛苦，你自己上网 search 嘛。我唔使，我就咁怼部电话俾佢。 冇错，咁我都提下大家啦。即系如果有怀疑嘅话咧，假设突然间有人 send 信息嘅，你买啲乜嘢啊？帮佢做啲乜嘢啊？ 点数卡啊？ 系啦，总之要俾钱肉买嘅嘢啦。咁你就要打电话俾嗰个人，即系同嗰个人核实。嗯、就算嗰个人即系有一个唔知嘅人打俾你，你都要听清楚究竟嗰个人系咪真系嗰个人。即系呢个世界咧，真有太多嘅危险。记住再三确认，咁先就可以防止被骗啦。 微笑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你暗笑四处躲我，靠近你转左躲开我，桥段中闪过，情随我，我信爱有结果，你眼里有。笑也很为你，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默听我卑微，留住做配角合理，别怕伏线烂尾，接我对手戏。 你好好彩，笑下算啦。我搞了一大轮，不过而家都冇事，我都笑得出。 话咗你嘅，你听骚动音乐咪提你小心啲。 话噶啦，头先我已经同我讲噶。 系啊，如果听寻常事都可以听到，因为我哋啱啱都已经真正地演绎咗咩事。 仲成个月咧， 仲可以听阿 Lu 嘅知识会写噶。 好，啱啱听阿洪家豪嘅《未知迷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位于何文田的汉斯幼稚园确认有一名 K 一幼儿班学生确诊，属于源头不明感染。学校今日起停课14日，确诊学童的超过20名同班同学同教职员需要入住检疫酒店14日，每名学生可以有一名家长陪同。 办学团体负责人郑启贤话，有关学生最后一日翻学是今个月12号，而学生通常在课室活动，冇进行合班活动，亦都冇查点时间。但系学生可以自备水樽，饮水嘅时候会有隔板。全校教职员每10日会做一次检测，对上一次是今个月7号。学校得悉今次事件之后，已经成立应变小组统筹各项工作，今日已经安排专业清洁公司进行深层消毒。郑启贤又话，确诊学生目前已经退烧，情况稳定。班主任寻日已经做检测，结果呈阴性，同班同学暂时情况良好。校方正系联络当局，希望尽快安排全校学生做检测，同埋配合防疫安排。台湾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单日新增180宗本土确诊个案。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说，社区传播已经有扩大趋势。台北和新北市分别有89宗和75宗确诊。当局上调台北和新北市的防疫警戒级别到第三级。全台湾所有休闲娱乐场所关闭，民众外出的时候必须戴口罩。台北多间超级市场都逼满顾客，好多人都购买肉类、即食面、食米、罐头同厕纸等嘅生活物资，好多货架嘅物资被扫晒，排队俾钱嘅人龙有几十人，有超市定出限购防疫物资数量。日本东京都新增772宗新型肺炎确诊，累计有超过151000多人感染。昨日公布即将被列入紧急事态宣言的北海道新增556人染病，当中344宗个案来自札幌市。有网球界运动员关注东京奥运能不能够如期举行。路透社报道，瑞士前一哥费达拿期望当局可以尽快确定奥运举行与否。费达拿说自己对于应否举行奥运的立场介乎中立，但认为运动员需要知道当局的决定。日本早前有民调指出，大约60%的民众期望日本政府取消举办奥运。乐天集团社长三木谷浩史话，在疫情下举行奥运的风险太大，是自杀行为，并批评政府的防疫举措是应对失误。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和红十字会早前去信政府，要求从选委会医学及卫生服务界别移除有关指明职位和指明实体，说不会参与政治选举。政府接纳并建议加入人体器官移植委员会主席作为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立法会今个月26号将会恢复二读辩论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草案中，医学及卫生服务界在选委会中有30席。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属于当然委员，而香港红十字会有份在同一个界别中投票。人体器官移植委员会主席是黄杏儿，她是美心食品有限公司的前顾问和法律总监，和香港女律师协会前会长。黄杏儿目前有多项的公职，包括城规会成员、竞争事务委员会委员和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委员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同星期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绿茵山庄嘅快线咧，较早前有意外噶，不过啱啱清理好，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会旋处。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是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油站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南边维汇顺处。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个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邻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邻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邻舍第一计划。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开心唔紧要，嚟姐姐度。 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尽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结防不必虚指了，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爱伤好过分那无算了。 Janice 话今次的灵感就是源于朋友的仔仔轻生离开，在他眼中这位妈妈虽然坚强镇定，但总觉得他心底的悲伤和情绪好像无从宣泄一样，所以他想透过这首作品去安慰一些同样是经历痛苦低潮的人。作曲 Aerolite 为兰咳新风，填词黄伟文。监制都有 Ariel Light 咳新风 Edward Chen， 上晚两个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蔚蓝 It's OK to be sad。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彭咏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Lại gần, 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好啦，嚟到啊，陈上司认真做嘅唔好意思，认真咗呢个环节啦。今日咧就系、请嚟我嘅朋友施培梁学熙。 哦，系啊，呢一位嘅朋友嚟到，我觉得佢已经系我俾佢嗰个气势咧， 吓亲啊， 吓一吓啦，即系除咗好大只之外咧，仲最紧要嘅就系、哇，佢系好感觉到佢好注重佢自己个饮食嘅健康嘅， 系， 因为一嚟到我话你要唔要饮珍珠奶茶，跟住佢又拍一拍我话唔好啦， 唔系，仲要咧最好笑系咧，我呢个朋友系好好客，同埋好中意识朋友嘅，佢第一次见 Vincent 嘅时候，隔咗唔够五分钟里面咧，佢突然间好大力嘅，大家睇到啦，佢劲大只劲科噶嘛啲肌肉，佢突然间攞自己一个非常之粗壮嘅手臂拍一拍梁学熙。放心啦，好大力，跟住我见到梁学熙咧，缩埋自己，几惊惊到唔敢讲嘢。因为今日咧，我哋请嚟一个大只仔，呢、這个大只仔咧就系、原本系一个泰拳嘅爱好者啦，亦都系有比赛啦，跟住之后亦都变咗泰拳嘅教练，再引申到而家系一个健身同埋减肥嘅教练。佢系 Mike，Hello， 喂 ，Hello， 大家好， 系你唔好喺度扮认真先得噶， 不嬲都系认真， 私底下佢倾紧。欢迎晒 Mike 上到嚟，我哋陈上线认真就 系大家好。 咁今日咧都有讲啦，就系请佢上嚟咧，就系因为我哋每个礼拜都会去学习一啲 嘢嘅。咁既然阿 Mike 咧係一個新嘅身份，就係減肥同埋呢個健身嘅教練，我覺得今次一定要佢上嚟同我哋傾下偈。 係啊，因為咧其實我都已經即刻捉住啊 Mike 教練，就係問下佢啊，究竟其實夏天咧大家都準備要即係。希望有一個好啲嘅身材啦。咁、究竟哎呀，我哋而家可以做啲咩呢？其實講真，即係好快就已經問啦。即係城市人呢，其實而家都大家好忙㗎嘛，成日都覺得呢啊，好多人呢有好美好嘅身材，通常呢即係一係好多時間啦，一係就真係藝人啦，佢比較即係身材管理得好啲啦。咁平時如果我哋喺即係辦公室啦，辦公室嘅 lady 或者係男士咁樣啦，我哋有啲咩可以做係可以保持一個美好嘅身段，但係又啊又冇咁多時間去做運動嘅。 佢一定會咧，如果私底下咧問嘅話，佢一定話廢話。我好了解佢啊，廢話，佢一定好狠心㗎佢做運動咯，一定係咁。好啦，俾你答。 飲食啦，我覺得首先真係飲食好緊要啦。个个都要翻工，咁样老实讲，好多人都真系抽唔到时间做运动。咁我觉得你能够， 你有新意喎、啊，你嘅答案而家。 咁你能够控，咁你能够控制，只可以饮食啦，系咪？你做唔到运动，好多人都话啊、哎，我收工好夜，咁咪喺饮食咯。咁你一日食三餐，咁你能够控制到饮食，已经系成功嘅一半。 嗯， 真正成功嘅一半。 系。 咁啲人成日话诶，食咩好食咩好，其实而家上网睇好多资料都睇得出你点样食先要叫做健康，只不过你自己个欲念，你点样控制你食啲乜嘢嘅啫，系咪先？ 呢个其实我觉得好难噶， 难嘅食嘢系难，好多人都好为食噶，我知道。 系啊，但我唔明点解咧，即系好多人咧，有啲人都依然好大食啦，食完之后都系冇事嘅。咁但系呢个一阵间先再问啦，我哋嘅教练阿 Mike 啦，反而我好想知嘅，头先我哋都有讲啦，原本佢系打泰拳噶嘛，到做泰拳教练，咁亦都帮过好多人。去操过啦，亦都好多人都俾佢操到系 死咗， 系啦， 好攰啫，未死嘅，有翻生嘅，有翻生嘅， 系啦，操到灰咗嘅，但系点解突然间你会转变咗个形式，而家变咗做减肥同埋健身嘅教练呢？ 其实就冇转变过嘅，因为运动咧就。每一个时期有唔同嘅嘢会大家想做嘅，咁譬如以前啲人鍾意打泰拳，而家有啲做 crossfit, cross training, circuit training, HIIT, 好多好多唔同嘅 terms 嘅运动出现。咁打泰拳係我自己嘅兴趣。咁教亦都係嗰陣时因为打緊咁自然会想教啦。其实我本身係鍾意打多个教嘅。咁本身。 因为你发现教我哋已经好灰啦。 教到个人好嬲，成阿皮质醇偏高咁样成日教到，唔系嘅，唔关事嘅。咁咁其实本身练泰拳都要注重身体，就即系身体嘅肥瘦啊，身体状态都要注重嘅。咁其实件事系同步进行嘅。咁到我其实我唔系唔教嘅，只不过我觉得打泰拳减肥呢件事技术含量太高啊。你要一个想做运动嘅人。突然间啊，我想做运动喎，咁我去打泰拳啦。你要教识佢用呢件事嚟减肥，个含量太高，时间可能比较耐，好多人都未必会花咁嘅时间。譬如好似师培咁样，我突然间想做运动，试下 keep fit 咁样。咁如果佢揀打泰拳，佢未必会接受到呢件事，因为你要投资太多时间， 即系冇咁快出到个效果。 系啦，冇错啦，可以咁理解。 因为 咧，我记得有一段时期咧，系突然间好兴嗰啲 O L 咧，放工就个个走晒打泰拳噶嘛。几年前啦，好似 咁因为电影同电视嘅效果啫。 系系 呢个好紧要啦，呢、這个真系。 咁即系嗰阵时嗰、那个黄金时期，就系你系都有份。 我哋嗰个年期，如果系激战嗰个年时期，系我哋黄金时期嚟嘅，算系系咯。嗰阵因为嗰时电视台又有啦，打拳嘅剧咁样。 但你会唔会教到？冇心机啦，因为即系你本身系中意泰拳啦，咁所以我都系技术嘅追求，但系咧转咗系好多 office lady 啊走上嚟，哎呀，其实我想减下肥啊，喐下咁样，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哎，好似好无聊咁样咧？ 都唔会好无聊。 三二一，即刻望住我哋答，闷闷。三二一， 少少无聊啦， 闷。唔系好睇个教练心态嘅，有啲教练系真系好中意教人打拳嘅，咁我就唔系唔中意，只不过我中意打多个教，真系，我真系中意打多个教，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每一年都会去泰国训练一个月嘅，咁真系净系训练嘅啫，咁我好享受嗰个训练我自己咁样咯。 咁係咪呢好似泰國我哋睇電影啦嗰啲嘅 training school, 即係嗰啲嘅練習學校咁樣呢、即係你有一班人呢全部好集中型咁樣喺裏面每日都係一齊練習練九個鐘跟住中間放飯啊休息跟住返屋企瞓覺係咪咁樣 啊同埋唔俾偷走。 一爬嗰個牆㗎嘛先可以走到跟住出面有人守住。 其实而家泰国嘅 training 都好 worldwide 噶啦，即系好多外国人啊，好多人即系 even 中国人啊、日本人好多都去泰国做 training 嘅、即系泰拳咁样。件事其实都好好文明嘅，即系好文明嘅。佢哋啲伙食啊、住宿都好都靓嘅，即系唔系嘅。但系只不过系。你投入嗰個氣氛，你會係會真係有效果得好好多啦、真係嗰件事。 我之前咧同沈振軒傾偈咧，佢都有試過去泰國嗰度做一個訓練啊嘛。佢話俾我聽，佢話嗰度有披薩食嘅喎。吓，系啊， 做训练有得食披萨。 嗱，我唔知食完之后会唔会再训练佢多啲咧？ 食完之后再操过。 即系其实可能系引佢系嘛？嗱，你试下食啊。 嗰个叫 protein pizza， 佢哋叫。 系点噶？ 我谂系我唔系，我谂佢喺个披萨上面渗咗啲 protein 粉吧。我谂我估系咁样咧，即系我都未食过啊。佢好似有食啊，我唔知 道。系啊，佢有啊，佢就系有讲佢话啲 protein pizza 系咩嚟噶？ 唔好食过应该。 我唔知啊， 因为咧我试过，我有个同事咧，佢系读呢一个运体育嘅，跟住佢就话自己最中意食嘅零食咧就系整饼干，佢就系将一啲 protein 嘅粉再加啲乜椰子粉啊咁样捞埋一齐，跟住就整咗个曲奇，跟住难食到咧，佢话我觉得好好食，我加咗少少糖啦已经，但系系。冇味噶啦，同埋总之有啲铺田嘅嗰种，我觉得有时有啲怪味、 其实嗱，這个我想讲就系咧，好多人对于减肥 keep fit 咧，饮食会太极致啊，嗰件事去到，咁好多人其实根本系接受唔到嘅，即系好似我嘅师培或者阿彭仪咁样，我想减肥咁，我想 keep fit， 你突然间俾一啲好难食嘅嘢佢，但系好效果，其实啲人系维持唔到嘅。 系啊，开头几次可能有少少效果嘅时候就讲哇正啊，但系其实咧你令到个人唔开心嘅时候， 好焦虑咁样，所以我不嬲都唔建议啲学生食得太过 clean 啊，太过清啊，太过 clean， 我唔建议嘅。其实可能调整少少，微调少少就 OK 噶啦。 食甜品得唔得啊，教练？ 有啲咩甜品可以食啊？不如你教一教啲女士们。 甜品啊， 系啦，有冇啲 好有难度？ 好有难度。 我听过人嚟讲，大菜糕系可以食嘅。 其实我一个礼拜食一次冇问题嘅，真系。 一个礼拜先一次。 系啊，好多大。 一个礼拜食一次，可唔可以食朱古力蛋糕先？ 可以可以。 但系佢话俾你听，个$5咁大，你食唔食？ 唔系 。你食唔食啊？ 佢都睇翻你嗰个礼拜你自己点样做嘅。咁你譬如你嗰个礼拜嗰个。你又真係做 training， 你又自己食啲嘢都靚仔嘅，咁樣你禮拜六日食翻即係甜啊，食翻打下邊爐，其實真係唔影響件事。咁你始終 打下邊爐都好緊要喎、 因為你始終你 keep fit 係一個永遠嘅事嚟噶嘛，你唔會突然間唔使 keep fit 噶嘛。咁你點樣能夠令到自己個心態永遠保持我係想 keep fit 咧？咁你一定係咁樣做噶啦。 喂，我喺呢度想爆樣嘢俾大家聽，咁可能聽眾會未識啊，但我身邊我哋而家直播室入面啦，同埋隔離嘅直播室入面啦，我哋嘅嘉賓啦，即係其實咧都會識嘅，即係有個朋友叫紅爺啦，佢真係頭先你所講嗰啲謬誤中曬噶，佢真係會話喂我打邊。炉啊，食得清清地啊，咁啊， 我心谂清汤底咁有个清字就系清啦。 跟住之后系啦，跟住我心谂你打边炉点样叫清清地咧？跟住佢话只系食肉同埋食菜叫清清地。嗱呢一个我想问一下，系咪坊间嘅其中一个好大嘅谬误咧？ 因为冇淀粉质，所以就叫做清清地。 系啊，但系好夸张，我觉得呢件事，你可以任意 ban 佢啊。 哦，红人会唔会嬲噶？ 我唔知道， 我 真系 问下会唔会嬲， 希望我听唔到啦。 其实。佢呢個諗法咧，我覺得係可以放喺一般做運動嘅身上面嘅，即係你有 keep fit 嘅人，譬如阿師培咁樣，平時哦一個禮拜我都做開兩三日運動嘅，呢個理論係可以嘅，係成立嘅。但如果你本身你冇做過運動嘅，你覺得咁樣叫做清，其實咁樣都唔可以叫做清。 即係我同梁學熙就唔可以用打邊爐呢個方法啦。 正常都唔會啦。 我正常都 打邊爐減肥法，如果佢真係發明到，我諗佢應該可以攞到嗰啲咩醫學獎噶啦。 唔係，但我咁諗，如果係轉做清水湯底係咪先？如果咪白濕咁啫嘛。 得，但你唔係清水嘅，都點係清水？ 系啊， 同埋你会唔会净系呢度同错？你真系会冇肉丸啊，冇丸冇剩，乜都冇，唔会啦，系嘛？ 咁你同饮水有咩？ 咁你哋会点豉油啊？点辣椒酱啊？咁即系 系白菜啊嗰啲咁样，唔系打边炉啦。 系啦。 咁不过咧，另外仲有一样嘢就系、是、而家都有啲朋友就好兴断食啊，即系可能一日咧就 系 得个八个钟。 系啦， 咁而家用嗰種嘅方法嘅人都唔少啦，因為嗰樣嘢相對簡單啲，你控制你進食嘅時間啊嘛。咁係咪真係即係喺你眼中係咪都有啲效果嘅咧？ 其實有效果嘅，就算係斷食或者咩而家好興嘅生酮飲食法，其實都係有效果的。 但係有人話生酮飲食唔係個個嘅體質都可以成效。 嗱，呢個我都 study 過嘅，其實咧佢冇一個真正嘅研究話有害或冇害嘅，而家未有嘅，真係未有嘅。咁但我自己就唔會建議啲學生咁樣做，係唔會嘅，因為我成日覺得。瘦唔瘦只一个 观感上嘅表现。 嗯， 你身体健唔健康其实唔系因为你瘦唔瘦嘛。 嗯， 即系呢个你要分清楚。 系因为瘦嘅人都可以好唔健康。 系啦，瘦都会有高血压，都会有胆固醇高，都可以有其他病噶嘛。咁所以就要分清楚究竟你系瘦唔瘦或者健康唔健康，系真系完全唔关事嘅。 咁八个钟头断食法嘅原理系啲乜嘢咧？ 因为佢控制你嗰个胰岛素分泌啊嘛。 嗯， 系啊。咁你胰岛素分泌，因为好多人都系嘅。肥瘦即系食嘢吸唔吸收，其实系讲你个胰岛素嘅啫，系、咯。咁生酮都系嘅，咁、你生酮嘅意思就系佢燃烧你嘅脂肪嘛，咁啊因为你唔食淀粉质啊嘛，净系食肉啊嘛，你个人即系咁样咯。咁、你太深入就太学术就唔系我嘅范围啦。 咁啊，当然啦，即系我都听完之后，我觉得咧健康最紧要啦。即系如果你要用使用任何一种嘅、一啲减肥啊或者纤体嘅方法咧，即系如果有疑问嘅话，都系问翻专家嘅意见会比较好啲嘅。 系，但系我想问一下啦，会唔会咧真系夏天或者呢个叫春天啦、真系减肥嘅旺季咧？ 系一定会啦。 哦，即系反而夏天真系特别少人嘅， 唔系特别多人啊？ 多人啊？ 唔系冬天，对唔住，冬天特别少人嘅。 冬天系特别少人嘅，但系其实冬天开始减先系最啱。 系啊，有时间啊嘛。如果春天减就太迟啦。 系夏天减都太迟啊！你点可能一两三个礼拜突然间由肥变减 完冬天 啦？留翻出年噶啦，真系。 系啊。 同埋我听过人讲过，冬天减肥反而系容易啲嘅，因为其实冻啊嘛，咁我哋要嘅能量又多啲啊嘛，系咪真嘅咧？ 其实都唔系，我觉得夏天会热啲、因为夏天你天气热咧，你个人个体温会高啲咧，流啲汗多咗咧，佢哋感觉上自己会瘦咗，佢哋会容易，即系可能个 training 佢会用力啲做快咗，因为佢出汗多咗嘛。好、多人可能直觉就系觉得出汗等于减肥噶嘛，其实当然唔系啦，呢、个其实冇关系嘅，出汗减肥冇关系。 吓、出汗同减肥冇关系？ 其实冇关系嘅，你唔系出得汗多就会瘦咗，冇关系嘅。 啲人成 呢一个系个呢一个系身体一个调节体温嘅方法嚟噶嘛。 哦、啊，汗唔系你唔系流啲油出嚟啊？ 系啊，冇关系嘅。 因为我本身就喺度谂咧，啊，如果我真系要做运动嘅时候，我着啲厚啲嘅衫，焗多啲汗，咪瘦得快啲咯。 系啊，运都快啲添， 即系唔啱嘅。 嗰啲系水嚟啫，嗰啲水 所以其实冇。关系嘅，即系着小背心啊，咁你少， 咁你个人少啲水，你望落去都系会。即係會乾，即係會乾少，乾身少少咯。咁同瘦唔瘦就冇關係。 但反而其實冬天咧減肥有一個困難就係咧，即係天氣凍咧，大家可能係需要靠食物嚟到去有多啲嘅。 哦，都 係 嘅，因為冬天你要維持體温啊嘛。係 啊， 食嘢會多咗係。 所以反而冬天本身係肥嘅高危季節。 一定係啊，一定係啊，我自己都係嘅，其實冬天。 咁即係換句話講，冬天你自己嘅訓練嘅時間啊，或者你要用嘅功夫係多啲喎，係咪？ 係啊，同埋熱身嘅時間都要多好多。冬天係特別容易受傷啊，做乜嘢訓練都係。 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嗱呢一个就系、是、阿 Mike 唔好打我啊， 弹开少少， 你要坐埋啲先打到你， 系你够手长嘅嗱、反而咧就系、是、我想知道一样嘢，就系而家咧我哋坊间尤其是上年咧疫情嘛，个个留喺屋企咧，跟住一段时间咧就啲人走去买部游戏机翻屋企做运动， 系 啦，阿新垣结衣嗰个咧，系啊，我都几中意新垣结衣嘅， 所以又买到系咪？ 唔系我唔系嗰阵时买 的，系咪个圈啊？系咪嗰个？ 系嗰个圈咯， 系 咯。咁跟住我就见啲人咧，即系网上 逼你只狗玩噶。 冇可能啊！唔系， 咩啊？俾只狗玩，我讲咩都 唔系啊！因为佢好锡佢只狗噶。 咁啊嗱，咁跟住我都见到有网上有啲人就讲到话，哇打机都可以减到肥、啊。咁事实上系咪真系得嘅咧？ 其实 我真系有喐、啊。 其实系得嘅，其实得嘅，即系你先唔好理你嗰个系咪一部游戏机先。 嗯、 你有一定嘅运动量就系叫减肥噶啦。 嗯， 啱唔啱？即系你就算你望住而家啲 YouTuber。佢哋做嘅訓練跟住做，其實你都係做緊運動噶嘛，所以你但唔好覺得打機就唔係減肥咯，就冇乜直接關係嘅。 咁我又想問啦，因為咧，我覺得即係遊戲令到自己可以有動力去減肥係好嘅，咁但係有時我又未必一定要買一個遊戲嘅，會唔會有其他方法係令到我哋即係冇咁悶啊？即係我上網睇住電視，然後一路做運動，會唔會冇減得咁好？定係其實冇乜關係都得嘅。 其實都得嘅，睇心態咯。 嗯、OK， 即系总之睇心态，总之你有 keep 住喐就得噶啦。 系啊，冇错。 啊，咁我觉得呢个方法可能都啱我。 喂，另外有一个咧减肥咧嘅方法咧，好佛系嘅。 系 就系啲人话成日坐喺度，或者你睇笑片，你都可以减到肥，因为你笑。 我冇听过咁新嘅方法。 好难啊， 方 法。 真系噶，嗰阵时有讲过 咁废嘅，咁嘢咁 咩？咩有个幻想减肥啊嘛？ 系啊， 我话你谂自己瘦就会瘦哦。 系啊， 咁废谂到。 系啊，跟住之后就有啲话你坐喺个 sofa 或者你唔喐，其实都减紧你卡路里，只不过系慢啲。又或者你睇笑片，因为你大笑你喐啊。佢话呢一个都系咁，当然梗系冇运动咁快啦。咁我都想知道究竟系咪真系坊间倒 咁？你心跳都会消耗卡路里噶，你个人心跳就得噶啦。 系 即系如果呢、這个如果你呢个理据系，如果你呢个理据系成立，我有血液循环，我心跳，我人喺度 run 紧，我唔死，我都系 影相靠你噶啦，即即一樣。 即係睇鬼片都會啦。 会噶，心跳加速嘛？ 黐线都会啊！ 边有咁容易啊？唔系，但系头先阿彭永仪讲嗰样嘢咧，其实应该个讲法就系、是，即系关于笑咧，就系话有个研究报告显示，人笑嘅时候咧，身体上面系即系好多嘅肌肉都喺度活动紧， 系 活动咗，佢唔系话燃烧好多卡路里，你唔会笑到流汗噶嘛？ 系有啲会嘅，眼水都会有嘅， 佢系流眼水啫，唔会流汗嘅。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我哋请咗啦一个健身同埋一个减肥嘅教练啊 ，Mike 上到嚟啊，咁咧头先就讲咗一啲知识俾我哋听啦，一阵间咧一首歌同一个新闻翻嚟咧到我哋噶咯，一啲力嘅表现啊，又或者有啲乜嘢系减肥嘅 tips， 其实我哋喺屋企又可唔可以真系好简单地轻易地减到肥咧？好啦，咁啊呢首歌就系阿 Mike 教练拣嘅歌曲啊，我哋听一听，新闻翻嚟继续有我哋陈世思认真做。不好意思，认真做嘅阿 Mike 教练。 毒药越吃越着迷，不舍得放低。被你肆虐到死去活来，亦厮守到底。突然毒发，呕心沥血，兴奋到自毁。怪也只怪，任自尊给你贬低。让步，便养大坏人，斗胆的说谎。习惯被骗，已令信心摇晃。其实这种沉默才是帮凶，反共同合作绑架我，重组命案，害我还自责，任由我纵容对方。原谅你先要处死自己，难为我再偏袒你，是否太过谦卑？有情绪都只可处起，其实我讨厌斗争自己，我都看不起恋上罪人没骨气，真坚持还是软弱地奉上威力，坏感情亦算感情变得悲。自问，若你在面前敢开口重伤，便杀掉我最后爱的遐想。无奈你表情上仍做哀伤，事实期待我宽恕你和他遇上。若要盘问你，为何我躺着亦中枪？原谅。自己难为我再偏袒你，是否太过谦卑？有情绪都只可处起，其实我讨厌斗争自己，我都看不起恋上罪人没骨气，怎坚持还是软弱地奉信威力，为感情亦算感情变其实我可以爱惜自己，如果我戒得到你。 希望咧，即系每一个朋友咧，都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身边嘅朋友，因为点解咧？即系好似我哋嘅今日嘉宾咁啦 ，Mike 应该冇乜朋友，因为好多朋友都俾佢操到咧，想远离佢。大家都会同佢讲，好似林欣同意下呢首歌咁，不如憎你。我有冇 feel 过好多人憎你 你啦，你最憎我啦，彭永仪。 好啦，先听至五点钟新闻，五点钟新闻翻嚟继续寻常事，认真做，转头见。 一名21岁本地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

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好啦，翻到嚟啊！呢、這个5:09分，礼拜六嘅寻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一个原本系打泰拳，之后而家系健身同减肥嘅教练，佢叫 Mike 啊。 大家好啊！ 头先咧就讲咗啲知识俾我哋听啦。新闻前我哋都有讲过，嚟紧我哋就要表现一个力的表现啦。 冇错啦，咁我哋玩咩好咧？点样可以表现到力咧？ 咁唔係舉鐵就係咬手瓜㗎啦， 嗯， 即係你哋係 咬手瓜算啦， 你係諗埋啲咁嘅嘢，你都係 其實咧會唔會有人 製造危險鏡頭啫？想 唔係，我哋都冇攞舉鐵，攞舉鐵就真會有危險鏡頭啊！ 我力的表現其實咧，有冇人再 extreme 啲係舉個人嘅咧？阿教练， 唔系嘛？ 唔知嗱、啊，我谂紧有啲人咧， 教练你可以唔使理佢，佢成日都问啲问题系咁噶。 唔系啊，有啲人 打交晒，打交 晒，嗰啲叫做重力训练咧，系做到好重噶嘛？嗰啲叫咩 ？dead fit 啊，定系 dead lift？dead lift 系啊系啊系啊， 我硬拉，我哋叫硬拉个动作叫做。 嗰啲系要举一啲好重好重嘅哑铃噶嘛？ 系。 咁嗰啲超过100磅嘅，其实都等于一个人。 系啊，其实我唔系好建议啲人做嗰啲咁即系咁重嘅嘢，因为我咁讲啦，其实。大部分人做运动都是想有好的体型，他其实他不是想跟人家斗大力的嘛，同埋大力同埋练大力呢件事本身对危险的风险太高，咁成效未必有咁高，咁你嗰件事咪好奇怪咯，即系我做一件事好危险，但我未必得到我想要嘅嘢，咁我其实点解咁做咧？ 咁好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唔系举人啦，亦都唔系举铁，咁就只系咬手瓜，咁啊不如男子组同女子组嘅竞赛啊， 好啊。 好惊啊！真系， 梁可希好惨啊！因为我哋咧直播室入面咧，即系隔篱房啦，就会有啊呢个我哋教练阿 Mike 喺度啦，一阵间佢就要入嚟啦，咁啊同阿 Vincent 就去对视啊，咁而家咧就只系女仔同女仔嘅比试啫，咁就系、是、所以我自己咧反而我有啲信心嘅，因为点解咧？师培好细粒啊，虽然师培有做开运动。系， 我有做开啲 weight training 啊，有举下哑铃咁样， 系啦， 都睇得出嚟都， 系 feel 到嘅 ，feel 到嘅， 咁样睇到多谢晒。 系啦，我就完全唔做运动嘅，但我好想讲我一只手咧系好大力嘅， 吓， 系啦，但系嗰只手唔系正常嘅手，即系 唔系正常嘅手， 第三只手，第三只手， 嗰啲咩超级英雄嗰啲啊，咩机械手嗰啲啊， 嗱女筋啦，因为咧好多人咧通常发力系用呢个嘅右手噶嘛，因为大家惯咗右手嘛。因为我左腰的关系，我阵间可以俾师培试。我的右手是很弱鸡的，一去左手的时候，我想你会惊。 咁夸张 啊！想唔想试下？事不宜迟，我哋而家试下啦，好唔好？ 好。嗱，咁咧，我哋而家就 直播室变成一个擂台。 冇错啦，咁我而家就已经摆咗个台喺度啦。咁咧，基本上嚟讲咧，其实我咬手瓜系超级无力打嘅，咁你哋旁述下啦吓。 嗱咁首先而家就见到啊系，同埋要讲翻咧，今日咧阿彭泳仪嘅装束咧系极度斯文嘅，咁因为跟住佢系据说有饭局，系啦，咁但系咧又会请一个咁样嘅主题嘅嘉宾上嚟，咁即系其实摆明咧就用佢嘅服装嚟到做一个借口去逃避。要做呢個高難度動作啦，好啦，咁兩位選手準備好啦，係 啦，因為我其實都有著曬打底嗰啲嘅，跟住最後尾佢哋都話：，都係唔好啦咁樣，所以就呢一個比賽由我先，好啦，咁我同師培咯，準備咯。 你而家係左手定右手啊？你而家呢個係 呢個係右手，你都係右手嚟噶嘛？ 係右手，佢右手。 我右手嘅時候，你係左手噶嘛？ 阿師培，你係咪啲左右？ 唔系啊，即系佢本身想用左手嘅，我觉得，因为左手大力啲嘛。但我就谂住，叫伸只右手出嚟，唔通让我？ 唔紧要噶，其实师培左右手分唔清唔紧要，平时都系咁。 哦，你揸筷子嗰只手啦，总之。 好， 有啲嘢分得清咪得啦。 好，系啊，尤其是男朋友好定唔好都要分得清噶。 哇！ 好啦，今日你哋不如开始。 好啦，嗱， 系啦， 系啦， 好啦，嗱，三、二、一， 开始。 哇！师培真系大啫， 系咪好 硬？哇！而家教练都 哇哇俾吓亲喎，阿师妹攰唔攰啊？ 唔攰。 嚟啊，可唔可以赢啊？可唔可以赢？可唔可以赢佢啊？ 咁又唔得。 喂，可唔可以帮？可唔可以 咬亲佢只手？ 哇！你養你養 乜養啊？喂， 師傅真係玩過。 喂，大啲，喂，再多少少。 哎，我放 搞掂， 好 掂啊！ 試埋呢隻手啦。係 因為 嚇要試就左右手嘅咩？ 唔係，我俾佢試啫。係 啊，好。因為阿磨咧，佢係右手弱啲嘅，所以頭先贏咧係因為佢冇出真實力。 唔係啊，真實力㗎啦，但係真係好弱啊。 真係弱， 係 你未見過最弱啊？話 我嘅準備 ，one two 開始。 哇！師傅另一隻手都好勁啊，原來。 其實每你隻手都係弱㗎，你自己都唔知咋。 係啊，我發現 喎。哦，唔係你好啲嘅隻手，起碼 你而家處於一個膠著嘅狀態， 但你好 大力啊！ 係大力好多。 我而家所以而家要做嗰樣嘢係咩咧？我而家要盡量虛耗曬師傅而家嘅力度先。 咦？咁我哋去 哦，係喎，係喎，大力好多喎，真係大力好多喎。 好大力啊！完全撳唔到過去啊！哎呀，哎呀，哎呀！ 好认真啊，睇住啊！ 小心啊，你小心啊！ 痛啊，不过我想发力，但发唔到嗰 种。你小心啊，你小心啊！ 嗰种无力感啊， 系啊， 系劲好多，劲好多。 系咪两个两部唔同啊？ 完全系唔同，因为咧，另外一只手嘅话咧，阿磨嘅左手咧，你系 feel 到我完全推唔到去另外一边嘅，佢系超大力，但系右手咧，佢系一嚟就已经俾人。大约揿到四十五度角咁样噶啦，佢好努力咁样挣扎，但系上唔翻嚟。 其实咧就我同师培已经尝试咗啦，咁啊跟住之后到重量级嘅一个比赛，呢、這个就系 Vincent 梁学希同埋 Mike 嘅比赛。哇，呢、這个好睇啊！ 我可唔可以净系咬一只手算啦？ 不如咁， 因为其实结果都系一样。 我左手咯，用左手让你咯。 吓、啊，我你难道你觉得我左手劲啲？ 但系我因为我惊我右手。 喂，唔系，我 谂 到，我 谂 到， 左手，系好啊，左手好啊。 唔系，我谂到玩呢个咧手， 手指功， 手指功， 我亦都系一个好提议，用手指功， 系啦。喂， 点样 玩手指功啊， 秀哥？咩啊？就系个 手指 功，你未玩过咩？ 哦， 好白好白后生喎喺度。 哦，我知道， 咁 样 呢个手指功啊， 系咯系咯。 呢个其实同手指长短系有关系，基本上 唔系同手指力有关嘅咩？ 指力有關，但首先你的手，如果你手指弓是長一點的話，就是有著數一點的嘛。 是，沒錯， 是。 好了，揀一樣東西玩吧，快點。 是不是左手啊，現在？ 沒錯，左手了，左手了。 左手，身份證穿錶啊？ 啊，是。 好， 小心啊，貴錶唔好打爛啊！ 係 啊， 就嚟要換錶啦。 唔係啊，我 feel 到咧，未開始比賽嘅時候咧 ，Vincent 隻手震緊。 咦？但係係嗱呢一度就啱，但我嗰邊我咬唔到喎。 唔緊要啊，我哋轉一調位。 好嗱，咁啊，而家佢哋换翻一个靓啲嘅位置先，因为咧，最紧要系安全啊吓，我哋都会注重安全嘅。咁啊，好啦，而家咧两位嘅选手咧已经准备好啦。咁而家见到咧，其实都我好想讲使多力定 啊， 我想俾啲 好悬殊啊，已经觉得 好啦。咁我准住帮你挽回一啲面子。好，预备，三二一， 哇！咦，你哋唔系玩嗰啲咧手指功咬手瓜比赛咩？点解变咗真正咬手瓜嘅？ 我唔知啊， 有好多嘢睇我呢个角度，见到米教练咧嗰个小老鼠咧即刻走咗出嚟，好吸引啊！ 我就 唔系尽全力噶啦，已经 系佢留咗力嘅，其实你睇佢笑得咁开心就知啦，都冇未发力。 喂，嗱，我就喺呢个咧直播室隔篱间房啦，就我见到咧即系阿米教练嗰个老鼠仔，但我见到咧阿 Vincent 咧 赢咗， 系啦，个手咧系一抛肉嚟嘅啫。 咁梗系啦，佢话冇喐开咯。 系好啦，咁啊，头先已经得出咗胜负啦，咁当然梗系咪教练赢啦。咁啊，恭喜晒！先听一只 奖嘅 游戏，先听一首歌，我哋要冷静下先吓。 有惊喜， 吹散困惑，无事浅答，专注铸造盔甲，出发攻塔，精神够盔甲，逐一种一种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登基因神父四后露面前，天 不派在旧年天，地不弄在旧日经典， 神鬼交神怒碎做实践， 责任一字一字一字火线， 成员未退在阴阴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闭高峰大预言一个十年， 每一天发一次癫， 越定型越要变，越激动越要变，烧破中火星轨迹快过闪电， 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下去几多关卡交了几多。 新世界创造一班被尊重的细路，不骄不傲，不要变化，再进化，一百年长风暴，信号收到，出发伟大航道， 标准有新尝试，魔打有新电池，残旧配件很有事，停顿再次，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辗转反侧，即将涌出新一批日子。 哇，个个都好明显，一定为佢哋而疯狂啊！尤其是系女士们啊，男士们都好想话到底发生咩事呢咁样。而我睇完演唱会之后，我都疯狂。佢哋系 Mira， 同埋佢哋咧又系行嗰个，哇！而家喺台上面咧，我谂女士们最期待都系睇到佢哋 show muscle 啦。 系啊， 诶，但系佢哋，我想反而问翻，想问翻阿 Mike 咧，就系。佢哋嗰種身型嘅，即係鋼條型啲嘅 training 嚟噶嘛？咁同你平時即係譬如假設有個學生想走嚟揾你幫手去鍛鍊下嘅，咁係咪咧？即係大概佢都會想講我想要係一個倒三角啊， 啊 係 啦 係 啦，一定會講嘅，一定會講，我都會問嘅，其實我都會問嘅，想要啲乜嘢？ 係啦，咁跟住就係因應佢想要嘅嘢，就係安排唔同類型嘅運動。 當然啦，當然啦，當然啦，唔同嘅種類，唔同嘅強度咯，係咯。 其實而家個市面上係興咩咧？即係你大多數學生係中意邊一種嘅訓練？有冇咁樣分㗎？ 我自己教嗰啲就唔會想好 muscular 嘅。 嗯。 都是想平均就是穿衣服好看、其实减肥其实减肥这件事我想讲了朋友讲的减肥其实本身没有难度、主要是飲食的、但是身形靓才是一个难度、你要瘦其实有多难一个人即譬如你160磅我想瘦10磅其实可能你一个礼拜六日吃轻点你已经瘦了、但 是 很多人做不到嘛那件事做不到他、 你去 3.3 那件事是很弱的 我每天飲少一杯珍珠奶茶其实可能你已经瘦2-3磅、但是做不到嘛是但是身形靓就另一个 level 了变了。 咁平均呢如果真係一个好似我啦或者 Vincent 咁松飘飘嘅人要变到个身形系靓嘅话我需时大概几耐呢 咁大约一年都要。 要一年咁耐个。 要大约一年。 原来佢哋真係想放弃㗎嘛。 大约一年。大约一年真係要大约一年。其实一年唔耐你諗下我当你 人生咁多岁。 我当你人生系而家有30年存咗30年啦咁样。你我唔計你頭嗰幾年 BB 仔啦，你可能20幾年都係肥嘅。咁你而家嘥翻一年時間，令到自己變翻靚，其實好少時間。 咁啊係，如果咁樣計翻條數嘅， 好少時間。同埋你靚咗之後，你係永遠都會靚噶嘛？你 keep 住做運動，你係永遠都係咁樣，你唔會突然間 靚咗之後，我唔想唔靚，我想要肉酸啊！你唔會噶嘛？ 咁但係你所講嘅嗰種一年係要面對啲咩咧？要控制飲食啦，跟住可能週末間唔中就打嗰啲清少少嘅邊爐啦。 都唔係嘅，其實你熟麻辣火鍋又得，食雪糕得嘅，係咯，因為你始終你哋個運動啊，所有嘢你平時執得好咧，係啦，你 weekend 其實做咩都冇所謂嘅，基本上。 嗱，今日講到呢度啦，即係有啲聽眾們可能都好似我啦 ，Vincent 咁樣嘅，即係成日啲時間翻工咧都可能好浮動啊，又或者甚至乎可能未必有咁多時間，直情係出去一啲健身房度做健身，係咪屋企入面都會有一啲嘢可以教到我哋嘅咧？ 係啊，係啊，屋企都有啲可以做啲屋企嘅 training， 有嘅，有嘅，有嘅。 簡單可唔可以講一講嚟聽下咧？一個半個。 我其實屋企我諗。跳绳啦，我喺屋企跳绳。 屋企跳 系啊，跳绳好嘈咩？ 楼上的噪音啊，正啊， 系咯，楼上来的声音咯， 系咯， 咁咪买个，咁咪买个 step 下仔翻去踩咯。 哦， 因为单车你都会容易攞嚟挂衫啊，最尾变咗。 咁系啊，系啊， 我见有啲系好容易收埋嗰啲单车咧，就真系冇个扶手嘅，就净系坐喺个单车凳上面，跟住踩下踩下。 嗰啲我系知，十个买十二个，最尾攞嚟都系挂衫嘅嘢。 咁啊系啊， 哑铃都系。啲哑铃攞嚟做乜嘢啊？嗰啲通常攞嚟唔知去咗边度咁样 啊，同埋跟住就系冇用啊嘛，所以有啲人买嗰种哑铃就系入水喺里边噶咯，嗰一种。 其实你问我咧，始终做运动即系去翻做运动地方会好啲嘅， 系 屋企咧。基本上都唔会做噶啦， 因为太多诱惑啦，突然间冇啦，揿下电话睇下先， 望下个电视机咁样，你有时又唔知系咯， 即系等于有啲人 work from home 咁样噶嘛，嗰个效率都会低咗啲嘅， 一定。 咁我想话，譬如嗰啲凌空瑜伽脊嗰啲喺度揈下揈下只脚，嗰啲踩单车 嗰啲我冇做过，啲我真系唔知佢能唔能够消脂，真系唔知，但我谂会令到你。个身形会好嘅女仔，因为你能够牵涉肌肉多咗嘛，点都有啲用嘅。 系咁好啦，除此之外咧，其实咧今日啊，我哋嘅教练 Mike 咧都有两个嘅小测验，咁啊一个视像短片嚟嘅，喺屋企都可以做到一啲减肥效果，同埋一啲嘅测试俾阿 Vincent 同埋思培嘅。咁啊今日咧喺呢度咧，即系 thank you 晒阿 Mike 啦。咁啊 Mike 最后啦，可唔可以俾一啲 tips 我哋寻常是认真做嘅听众咧？ 我谂所有想。keep fit 嘅人都应该系先注重飲食先，再諗自己能够投资几多时间做运动啦。飲食系最紧要最紧要。 飲食嘅话俾少少牵涉啦，即系大家可以食多啲乜嘢，尽量食少啲乜嘢会好啲咧。即系你知道大家赶时间啊嘛，差唔多夏天噶咯。 Real food 啦，尽量都系食。 你又赶时间放工啦？ 唔系啊，我哋系 啊。咪你讲完好走啦。 尽量食都系 real food 啦，真正嘅食物咯。咩叫真正食物？即系唔好食咩火腿啊， 加工嘅食物。 唔好食加食物，真系食真正嘅食物，会令到你真系会健康好多。 同埋少啲煎炸油腻嘢啦，系咪？ 嗰啲之后先讲啦，嗰啲 糖啊， 之后啊 ，real food 啦 ，real food 啦，仲要 真正嘅食物咁啊！大家要留意阿 Mike 教练头先俾我哋嘅 tips 啦。今日再一次 thank you 晒 Mike 教练，拜拜， 拜拜。 Bye bye 怎样看？每个伟人留低哲理，途尽力气，努力只足苦恼翻飞。句句格言全都铭记，前人讲道理，说到超出心与地，都一样在处。 就在處。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本地源头不明感染，涉及一名四岁男童，他就读何文田汉斯幼稚园，学校超过二十名师生需要检疫。另外，本港有少过五宗初步阳性个案，暂时不涉及源头不明感染。另外，华大基因早前有员工确诊，经基因分析之后发现与目前本地流行病毒株不同，属于去年武汉流行的病毒株，怀疑样本受到污染。台湾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单日新增180宗本土确诊个案。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说，社区传播已经有扩大趋势，台北和新北市分别有89宗和75宗确诊。当局上调台北和新北市的防疫警戒级别至第三级，全台湾所有休闲娱乐场所关闭，民众外出的时候必须戴口罩。台北多间超级市场都逼满顾客，好多人购买肉类、即食面、食米、罐头和厕纸等生活用品，好多的货架的物资被扫光，排队给钱的人龙有几十人，有超市定出限购防疫物资数量。湖北武汉和江苏苏州昨晚分别遭到龙卷风吹袭，至今合共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武汉蔡甸区和京开区昨晚8:30之后亦都出现龙卷风，造成8人死亡，280人受伤，部分房屋受损，大量树木折断，部分工棚倒塌。灾害发生之后，省应急部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做好强降雨天气防范应对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另外，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部分的地区昨晚7:00被龙卷风吹袭，造成4人死亡，近150人受伤，受损农户84户，当地部分地区一度停电。缅甸军方在边境地区仁邦的敏达镇与当地民兵组织冲突，当地民众说街上周围都是士兵，形容敏达镇已经成为战场。军方星期六发动连串袭击，有片段拍摄到武装直升机发射火箭，多间的房屋损毁。军方星期四在敏达镇实施戒严，并开始对军方所指的武装恐怖分子发动攻势。由军方控制的国营电视台报道，在星期三和星期四的冲突中，大约100人袭击敏达镇一间的警署，另外大约50人以国营缅甸经济银行为攻击目标。当地议员说，冲突是在军方拒绝释放7名年轻人之后发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同星期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返沙田是挤塞的，现时窝打路道返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是挤塞，车龙排到启业村。将军路隧道来回方向亦都有车龙，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蓝田入口的龙尾排到去丽港城。

郎呢把声音咧都知道啦，我哋今日咧又出咗去，咁啊今日咧嚟到深水埗呢一间非常之充满文青啦，亦都系好有艺术色彩嘅，系一间咖啡概念店嚟嘅。咁啊，点解会喺呢度咧？比较有趣啲，因为咧早前同啦林长坤老师咧倾过偈啦，估唔到眨下眼又真系啦有佢嘅真迹嘅展览出现。你好，长坤。 诶，你好啊，子龙，又见面啦，话咁快。 真系开口中啦！我哋上次本来咧就话，都唔知几时先有机会见到你啲真迹啦。转个头，喂，而家喺晒度咯， 系好突然嘅呢件事。其实真系冇谂过咁快喺香港有嘢展出啦，有作品，亦都冇谂过咁快有真迹喺度。系啊，因为上次冇几耐啦，其实喺台湾都系啲打印嘅作品嚟嘅，都唔係，係啦係啦，咁就唔係一啲真係手繪 artwork 嚟嘅。今次就哇，香港朋友有福了，係啊，好突然嘅呢件事係發生得， 我自己咧見到真跡嘅感覺都幾唔同，因為初頭啦，感覺上啊，你會畫得好大幅嘅咧，因為即係我哋見到西九嗰啲好巨型噶嘛，咁我心諗，咦，幅真跡都應該細嘅我個譜啊，咁啊，但係一 turn out 出嚟咧，擺得落書包嘅喎。 我唔中意畫大稿嘅。其實啲以前漫畫行嘅，即係我好討厭嘅 system 嚟嘅，即係佢哋永遠都係咧用張 A2 至 A1 咁大嘅稿紙啦，咁佢填滿，佢仲要啲鋼筆線好幼細啊，好多線條。我話點解唔可以畫嘢，唔可以粗線條？你知我係包拗頸啦。咁但係我都係中意啲 pop art 嘢嘅，咁我變咗覺得點解唔可以粗線條咧？漫畫公仔點解一定要喺咁大張紙度畫咧？咁佢哋係其實係貪一個印刷啊，印刷出嚟好幼細、好精細咁，其實我覺得多餘啦。咁其實係因為馬榮成做咗呢個咁嘅先河，令到大家都好追求啲好幼細嘅線條，於是個個都用啲咁大嘅稿紙。咁對於我哋呢啲有另外一種風格嘅漫畫家嚟講，就好吃力啦。我一向都唔中意嘅。咁於是乎咧，有機會俾我自主嘅時候，我就用啲 A4 嘅紙嚟到畫嘢啦。一直到依家，我都係用 A4 嘅紙，甚至乎 A3。我係好憎大稿紙嘅。 我呢個真係唔敢唔知喎、我哋睇開你啲巨型海報畫啦，或者嗰啲即係編曬出嚟好，即成棟 building 幾層樓高嗰啲啦。咁其實啲線條粗啊嗰樣嘢，咁啊想像得到啦。同埋有個感覺覺得啊，會唔會係電腦畫咧畫得咁鬼靚嘅？即係嗰啲弧度啊、啲邊位啊，甚至乎啲上色啊各樣嘢，啊見到真跡又另一番風味喎。 咁我真跡又好少上色嘅，早期就會嘅。即係喺文傳時代我都會嘅，咁或者嗰時喺一本叫便利嘅雜誌嗰度畫插圖，我都會用 marker 上色嘅。咁但係就後屘有電腦啦，咁我就電腦上色，但我都堅持用手畫嘅。咁同埋其實喺畫粗線條確立咗自己的風格之後，我就後屘都係會試下畫啲又好幼細線條嘅東西嘅。咁可能喺某本寫真月刊，我連載過嗰個插圖專欄，畫啲女 artist 啊，咁你大家都會睇到啊，其實啲頭髮啊，好幼細，咁其實我都係 A4 紙嗰度畫嘅。咁我嗰陣時即係所謂，我反而覺得係練得一身好本領咯。我唔需要好似阿馬生咁放大喺張 A2 或者 A1 稿紙，或者同啲行家一樣。我係即係 A4 紙，我都要畫到好幼細線，我亦都唔需要用地圖筆嘴，即係唔介意大家分享下俾大家聽，我用斑馬牌嘅秀麗筆嘅啫。練得一身好武功咯，呢個我會覺得，就算依家可能年紀大咗少有老花，我都拿捏到嘅呢樣嘢。係啊，同埋幾好玩嘅，係畫頭髮呢樣嘢其實都有線條啦。其實又另外呢樣嘢就係俾阿袁大勇先生啟蒙，我見佢呢啲插畫啲頭髮好有細嘅，唔係就係啲人嘅五官啲頭髮都好緊要，咁所以就好好玩。 嗱，頭先你講嗰隻筆啦，其實小學生都用緊㗎啦嘛，哇！真係畫到即係法師嗰種 angel hair 嗰種感覺，其實隻手好定喎，真係。 係啊，同埋真係。日子有功嘅呢樣嘢，係啊，咁樣就所以你睇我嘅原稿就會喺 A4 紙度睇到呢樣嘢咯，係啊，我都係叫人哋睇下，除咗女性嘅線條，睇下啲髮絲啊，嗰啲結構啊，同埋嗰啲線條啊，其實係好難得噶嚇， 係咯。同埋頭髮最難畫就係嗰種飄逸感同埋嗰種下聚感啊。 層次咧，同埋層次好緊要，層次好緊要。同埋可能即係好多人問我啊，你有冇相啊，或者有冇 model 啊，係有照片嘅，咁或者有啲 model 會俾佢啲照片我嘅，咁但係就有陣時照片拍出嚟，其實即係有好多都係 光源唔同啊。咁你要光源同加上头发嗰啲层次同埋个样受光嗰啲位咧，全部都系技巧嚟嘅，所以就真系要睇完稿先睇到。不过今次都系因为策展嗰边就系喺咁多作品之中，只系要求西九龙中心嗰六幅嘅。系啦，咁我就只系咗俾咗六幅原稿咁多啫，咁我都唔想俾太多，咁都系嗰六幅嘅，咁啊可以发卖嘅基本上，咁即系好彩啦，已经卖咗两张啦，系啦，卖咗两张嘅，咁啊仲有四张，仲有机会嘅，如果大家想拥有可以去卖嘅，系 喺深水埗啦，直头枫树窝运动场斜对面啫。系啦，嗰个体育运动场斜里面。咁我见到今次其实成个展览咧都几有趣，因为除咗你之外，都有唔同嘅parties 啊，或者唔同嘅设计师啊，一齐参与喺度啦。乜嘢促成到你真系攞张真迹出嚟摆喺度展览咧？ 因为突然咧，我喺呢两个月就好偶然间识到策展人啊，咁啊都多谢佢欣赏啊。咁样佢就其实嗰几次话俾我听，喺深水埗有個即係咁大型嘅展覽嘅，咁其實我係有少少抗拒嘅，不過我聽咗佢個 idea 之後，我就覺得咦唔係喎 ，OK 喎，咁其次就係佢特登揀咗啲六幅嘅，因為覺得件事發生喺深水埗，六幅西九龍中心事故嘅相，佢又即係畫唔係相，咁佢就覺得應該喺呢件事喺呢個地方嗰度發生，就應該俾翻人哋睇下個原本嗰、那個。嗰、那個 origin 留喺度，咁加上我其他嘅有啲 art toys 啦，即係有啲我創作 figure 啦，會擺埋出嚟。咁咁當然都有 print out 噶，將佢個彩色版本擺出嚟。咁其實成件事就係咁樣促成啦。咁同埋好得意就係其實另外一個吸引我的地方就係我一向都唔係好想即係再停留喺嗰、那個。講漫圈子度，咁我係香港漫畫家嘅身份漫唔甩嘅啦，咁呢個我亦都事實係香港漫畫家，咁但係其實即係近年都係唔好話近年，應該話我一向都係做好多唔同媒體嘅創作，咁我基本上我一早都好想跳出去呢個舒適嘅地帶，而家今次我又係可以去到一個同其他唔同媒體嘅 artist 去做一個 exhibition 嘅展啦，咁大家有另外一個風景喺度嘅。 咁啊，過往其實都畫咗好多唔同嘅風格嘅畫啦，又唔同嘅角色啦，咁啊都做過一啲可能 figure， 咁啊嚟緊會唔會都會隨住呢個方向發展，又或者參與其他唔同嘅媒體製作喺裏面？ 哦，因為今次就唔係純粹一個畫展嚟嘅，咁好多立體作品都有好多 artist 擺出嚟嘅，咁甚至乎聲音嘅作品咧，又有啲參展人會唱歌咁。喺個會場度，咁我就有啲 figure 嘅作品啦，因為有一個好特別嘅就係有一個 figure 新嘅，咁其實因為疫情關係就延遲咗一年先發布，咁其實主攻都係內地嗰度推出嘅之前呢一系列嘅 figure， 咁就但係就今次就即係因為拖延咗好耐啦，疫情到咁啊都見到今次有一個好機會，咁就變返喺香港嗰度發布返啦，係啦，咁樣咁所有同埋所有 figure 或者乎畫我哋都會即係發賣嘅，係囉，我覺得係幾有趣的。 感覺上有啲蘇富比嗰種感覺啦。誒睇到哇，真係可以擁有喎，咁啊，話唔定第日真係大家競投都未定喎。 咁希望有呢個價值喺度咧，因為其實如果喺日本啊，或者喺歐美啊，其實好多 artist 都係咁，即係佢唔係純粹啊，可能大家去睇呢樣嘢就覺得係啲哇畫油畫啊，畫到好 fine art 啊，嗰啲大師先至可以賣畫啊，賣出去啊，用佢作品，但係而家係即係美術嘅嘢已經唔同咗啦，我覺得升華咗唔同層次，咁大家可能會見到啊，村上隆啊，佢哋嗰啲佢徒弟啊咁樣，即係佢哋都做一啲好 popular 嘅 artwork 啊，佢哋都可以去到一個比較唔同嘅係啦，唔同嘅層次，或者可以賣畫啊，可以賣俾一啲鍾意佢哋作品嘅人啊。今次係一個非常好嘅機遇啦，同埋好好嘅一個感受囉，我覺得。 同埋近年都多咗㗎，唔好講話世界各地，淨係香港都多咗唔同類型嘅 pop art 嘅展覽啦，甚至乎呢類型嘅交流活動啦。咁我諗其實都係即係推動成個香港嘅創作文化啦，無論係喺平面嘅，又或者係玩具，或者係啲立體嘅雕塑嘅，甚至乎近年再厲害啲就真係啲虛擬嘅畫，即係嗰啲畫係喺網上面嘅，哇！又用一啲好厲害啲區塊鏈嗰啲技術咧，哇！原來呢幅畫咧，即係你唔好以為佢 soft copy 喎，獨一無二係一幅嘅啫，都可以咁樣拍賣嘅。咁其實開始我覺得即係藝術會進化去另一個唔敢講層次，但係真係另一個階段會出現。 係真嘅，數年前啦，跟個Art Center 哋去安古蘭漫畫節啦，嗰度都見到好多漫畫喺人哋嗰個地方嗰度去咗唔同嘅層面，已經打開眼界嘅。咁啊，我哋幾時先有呢？咁但係就其實我覺得都冇可能見到㗎喇，即係可能我今次呢個經驗呢係一個個別例子㗎喇，咁我希望將來多啲。咁其實唔係淨係有冇人去拆展，或者有冇人去搞呢樣嘢，係要其實好緊要，就係你個artist 或者你個畫家或者你漫畫家本身，你要將你嘅視野擴闊先得。個籠呢其實係我哋自己行業打造出嚟困住我哋自己嘅啫，即係如果個大家唔睇多啲嘢，眼界唔開，或者唔將嗰樣嘢係再抽出講慢呢兩個字嚟到對待呢，其實好難令到所有嘢去第二個層次同進步囉。 甚至乎可能以前嗰個製作模式都趕啦，變咗即係抽返少少空間去交流啊，或者去學你或者擴闊視野，即係唔係咁容易。咁希望未來會多返啲啦，同埋即係我覺得每一個年代都有每一浪嘅，嚟到呢個年代，呢個浪又唔同咗咯，咁會唔會形成一種新嘅漩渦或者新嘅氣候出現呢？咁其實我自己期待嘅，因為睇翻呢兩三年咧，真係展覽特別喺藝術啊，或者我哋動漫呢個行業咧，係多類型咗啦，牽涉嘅層面啊，或者係嗰個玩法亦都多咗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起步嚟嘅，即係真係令人期待往後再發展落去會變成點。 往後我唔敢講會變成點，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喺度期待緊有個新嘅模式去喺成全世界去發布一啲美術嘅嘢嘅。咁我覺得啊，有咗網絡啊，或者唔係好似以前咁淨係 exhibition 啊，或者係所謂交流啊，或者喺印刷品度啊咁簡單，即係日新月異嘅，你知。咁我哋迎接緊嘅係一個未知嘅將來，咁可能有一啲更加唔同嘅媒體俾我哋去發布我哋嘅創作。咁但係當然我都係嗰句 artist漫畫家或者作者方面，本身真係要提升，要見多啲嘢。係啊，每一個範疇都係，唔好將自己停留咗喺 一個自己覺得很舒服的空間度，係咁樣真係你配合不到嗰個社會或者個世界嗰變化嘅。 我自己啦，感覺啦，即係除咗一路認識你啦，特別再加埋呢個展覽啦，我有少少後感啊，即係好似後記咁樣。背後睇得到有三點，第一實力啦，第二網絡啦，係啦，講緊唔係淨係上網嗰個網絡喎，你嘅人際網絡啦，甚至乎你嘅知名度形成嘅網絡啦，而最後際遇或者幸運嗰個程度都係另一種實力嚟嘅。即係呢幾樣嘢困埋一齊咧，天時地利人和嘅際遇出現。 開頭都講過啦，巧合嚟，好多都係機緣巧合。咁同埋有樣嘢係幾有趣，因為其實我一向真係都唔中意 show 原稿嘅，呢個係關鍵嚟嘅。因為其實即係可以促成今次參與呢個展覽，其實都係關乎我一向唔擺原稿出嚟。或者一個原畫呢樣嘢，因為係啊，我都講過，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我覺得值得先至我會擺出嚟，係啊，咁我覺得今次係值得嘅，咁啊試下水温先啦，睇下啊大家係咪咁中意睇，咁其實好大量，我已經揾咗好大量，插翻好大量嘅原稿出嚟，咁希望將來有機會係中意我即係真跡嘅可以。擁有啦，我亦都可以俾多啲機會大家睇嘅，但所有嘢都未知噶，未知啊，唔知係咪喺香港發生，唔知係咪喺外地發生，所有嘢都係一個期待啦，期待。 故事發展最好玩就係呢樣嘢，接住落嚟會點咧？留意下回分解。 冇錯，我自己都預測唔到，好似上次同你做即係大家傾偈，係啦，係做一個 interview。我斬聽字跳話唔會喺香港做，咁其實今次都唔係真真正正係一個個人 show 啊，我暫時都唔係咁想做住，咁但係今次係一個幾得意嘅經驗啊，係啊，咁啊同埋一個幾好嘅際遇啦，我覺得係發生到呢件事，好玩好玩，真係好玩。 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就去到鴨寮街啦，近楓樹窩運動場，咁你就會見到啦，有嗰度其實都開咗好多呢類型文青 coffee shop 噶。咁呢一間咧就係 Woman Box 係啦，入到去咧 Woman Box 裏邊咧，你就會見到好多展覽，當中咧就係有我哋頭先講到唱軍呢幾幅啦，即係掛咗喺西九龍中心嘅原稿啦。咁展期都唔係特別長嘅啫喎。 係啊，其實今日係13啦。咁其實16號完㗎啦，係啊，所以 一個週末時間 啫喎。係啊，把握啊，即係呢個係亦都係好即係好 match 我嗰、那個做事方式。我唔想啲嘢擺得耐，因為即係我覺得香港人一向都係你擺耐佢又未必等行嚟睇嘅。咁我真係擺幾日嘅啫，嗰幾張真跡你要嚟就嗰幾日好嚟啦。係。 好啊，咁啊，再一次多謝你。 好啊 ，Ben 喬子路。 Like a plastic bag drifting through the wind, wanting to start again. Do you ever feel this so paper thin, like a house of cards, one blow from caving in? Do you ever feel already buried deep, 6 feet under screens, but no one seems to hear a thing? Do you know that there's still a chance for you? 'Cause there's a spark in you, you just gotta ignite.The light and let it shine just on the night like the 4th of July. 'Cause baby you're a firework. Come on, show 'em what you're worth. Make 'em go as you shoot across the sky.Ignite the light and live